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呈现的博活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里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大家国庆快乐。 哈哈，国庆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张彤穿了一个大红大红的衣服， 我们两个其实穿的颜色都蛮鲜艳的。 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 是啊，生日快乐。 对，先祝我们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对， 当然今天呢我觉得除此之外还是一个大团聚的时刻。 没错， 虽然说今天的嘉宾席是空的，两个主持人在这儿，但是今天我们几个嘉宾我们进行了一个盘点的方式，进行了这个总结。因为这一周啊我们来了很多很多的非常优质、非常有特点、也非常有故事的一些同学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如果大家喜欢他们的话，一定不要放过他们，一定要好好联系他们。答应我好吗？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盘点我们这一周的嘉宾了。 好的。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昨天的是周一的，也就是社交能手王博涵。 对，博涵是周六和周一都来到了。 对，他都来了， 是一个戏很多的一个小伙。 看一下照片。 哎，这是我们的博涵。 哎，好吧，我想说一下，其实这个照片是我截的，然后当时 你跟他有仇，确实 没有给人截得太好看，但是本人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伙，而且跟我是老乡，是东北的。 没错，而且现在博涵是一个学生会的主席，而且非常的能说话，爱交友，所以说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正能量。确实，大家如果喜欢他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周一的节目中看到了如何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我觉得也是能收获满满。 对，没错。 那么我们他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要给大家稍微的在稍后的时间里给大家共同的公布一下。 好的，没问题。 那么周二呢是我们的双语诗人云子瑶啊，这个名字也非常非常的有诗意。 是的。那这一期节目是你做的吗？ 不是，是大作做的。 应该这一期不是我们两个做的，但是我还是看了一下回放的。我记得当时他唱歌然后 读那个读诗都非常非常的好。 是的， 对， 嗯， 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小伙。 是，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的心好累这位朋友，心不要好累啊，看我们节目心情就会放松，他为我们送来了一个同城， 谢谢 同城的花灯。 谢谢你，同时也祝你节日快乐。 啊，谢谢，是，祝你节日快乐。 嗯， 我们刚才也说了，说要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嘉宾的联系方式。那么刚刚我们也是预告过了，我们周一啊是我们的博涵，周二是我们的子瑶，那么周三呢也是一个摇滚少年黄云周啊。 是的， 是一个在高中的时候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那么在大学呢，因为他现在是大一新生， 嗯， 所以也在组建的过程中。 是， 啊， 然后我记得当时节目的在最后的时候让他临时发挥嘛，临时发挥用吉他弹唱。 对， 嗯，还是蛮有才的。 是的， 嗯， 这也是一个就是本人比照片要帅一些的小伙。 对，是不是要帅一些？就是帅很多好吗？ 是，而且云州也是在节目中说，他通过组建乐队也是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也是觉得非常的就是开心。 嗯， 那么我们的周四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李子瑶啊，云子瑶、李子瑶，傻傻分不清楚。 这个是很帅气的， 是非常帅气的一位小哥哥哈。嗯，他是一位摄影达人，同时呢也是自己会制作一些短视频。 对，他是， 同时呢也会 阿卡 贝 拉， 也是演唱者，所以说是一个多才多艺、颜值又高的小哥哥哈。嗯，我们在就是周五的嘉宾呢，就是我们霸气的八爷啊，与璇儿，也是我们俩的共同的好友。嗯， 对，哎呀，你看，嗯，这张图， 一看就有仇， 足以证明她是一个霸气侧录的姑娘啊。 说话都带着这个自带 对 这个 JIF 的这个动效 图是吗？ 是， 是的， 他也是一个就是摩联的一个主席，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注重旅行和朋友的旅行过程中，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与朋友如何相处的一些话题。 对，没错。 同时呢，也非常适应我们十一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同时也非常讲究亲情，非常爱他的妈妈和爸爸。 嗯，没错。 那接下来是不是咱俩要公布各位的联系方式了？ 是的，没错。那首先先到 周一。王博涵 吧，啊，你先正着来啊。嗯， 行， 好。 王博涵他的这个微博账号是小王同学爱说话，如果喜欢博涵的话，欢迎在微博上搜索小王同学爱说话。 嗯， 那么周二呢，我们的嘉宾 云子瑶， 他的微信号是云子瑶的拼音003，云子瑶的拼音003。 Okay， 感觉就是有点宣传过度了，有种感觉。嗯， 好，那下一个叫 周三。云州， 黄云州，来， 云州他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78124011。 好的，那周四呢是李子瑶，就是他的微博号就叫，就是他的名字，李子瑶， 他的原名， 对， 木子李，儿子的子，瑶是姚，尧舜禹的姚。 对， 嗯， 然后就是我们的八爷了， 对。 八爷， 他的微博账号是八爷 是 个 好 姑 娘， 是的， 确实是个好姑娘啊。 是的， 嗯 嗯，我们刚才也确实通过了这样一个盘点的方式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总结啊。确实，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盘点，的确又回忆到了很多很多和嘉宾聊天的一些故事。 是，没错。 嗯，你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嘉宾都是自带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和特点。 对，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呢，也是跟我们的嘉宾的聊的一些天儿确实有关系。 嗯，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情感话题。 好不好 我们先来聊我们的情感互动话题。 OK， 没有问题。 嗯， 那 咱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是旅行中如何见人心。 如何见人心，其实这也是雨璇，我也是从雨璇的这一期节目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因为他是从大一到大三这段时间啊，就是一直在旅行。 嗯 啊，而且在旅行的过程中啊，确实也是收获了很多的就是如何去打交道的一些技巧。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啊，咱们用这种方式，而且在十一，大家很多人都已经 肯定都出去旅行了， 对，去到了这个旅行的路上，可能跟朋友搭伙一起去的。所以说遇到以下的情况，大家该如何解决？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出些招了。 是，那首先呢，就是你迷路的时候你怎么办呀？ 是的， 嗯， 你一般期待你的朋友怎么做？ 我呀， 嗯， 我的朋友是吗？如果我和我朋友一起的时候是吗？ 对，你期待就是，如果迷路的情况下，你期待你朋友怎么做？ 我希望我的朋友有一个手机里面下载的那种电子地图。 地图是吗？嗯，哎，在咱们俩聊天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主持人杨帆，还有我们的这个熟 念是吗？这位朋友有点稍微字有点小，看不太清楚，都为我们送来了同城花灯， 谢谢， 与我们进行了点亮哈，谢谢， 祝你们节日快乐。 是的，每送个礼物，梦儿都要说一句祝你们节日快乐。是的，我们确实是在直播啊，确实是在直播，随时都能看到大家的动态，所以欢迎大家多多为我们进行互动啊。 嗯， 杨帆又为我们送了一个同城花灯， 谢 谢， 谢谢。 大家在旅行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迷路的情况？您和朋友或者说和恋人之间是如何处理的？其实咱们先说一些比较靠谱的一些方法好不 好？ 好 的。 那肯定是积极的去问路啊，男生可能还会提着行李箱然后主动的去问路，不会说放不下面子，碍于面子说哎呀我别问了，问了快掉面了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去旅行的话，首先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个人应该是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不急不慌。 没错， 这个也很重要。 对，如果说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开始炸开了，就像炸毛似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也不太好。 是，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些靠谱的行为哈，还有一些不太靠谱的行为。 对，就有的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比如说， 就是哎呀，我就记着是这个路，我死我也不问，就是这个路， 一定要按这个路走，对对不对？听我的准没错。 对，而有可能这个行程是他规划的，然后可能他有可能是这个路线规划错了，然后哎，死要面子活受罪。受罪就坚持不问路啊，要面子。 对， 哎， 还有一种就是说，就是对方说，哎，那你不认路好了，那我去问好不好？然后这个人就会说 埋怨，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对对对。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可怕的 啊，这个很可怕。 对， 很生气，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那种。还有一 种 不靠谱的，就是说 路痴。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还原一下，比方说就是比方说我是男朋友，你是女朋友哈，就是说，哎呀，我这路找不着了，哎呀，我玩会儿游戏，你先去问问路，你去找找，我在这儿等你。 对， 你觉得是不是这种也很让人愤愤不平？ 就是尤其是你是男朋友，你凭什么让女朋友这样？ 对，这有点受不了了，是不是？ 是非常受不了。 对，这是遇到迷路的时候不靠谱的行为。我们刚刚也说了靠谱的行为。那么其实在旅行中，现在通讯科技都那么的发达，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不迷路的情况下其实不太常见。我觉得也是，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的确能考验我们的友情和爱情。 对 对，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有的人说我结婚前一定要跟他去旅行一次，我才能决定到底要不要嫁给他 啊。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两个人会碰见很多事情。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担当，有没有头脑，这都是很关键的， 日久见人心的一种。 没错没错。 好，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说这个迷路情况下怎么做？还有一种，就是说原本啊，我们的计划是先去 A， 再去 B， 再去 C。可是呢 ，B 可能说是突然修路了，去不了了，或者说 C 突然说这个票卖完了，今天的人数上限已经达到了，所以说临时计划有变，有一些不太靠谱的行为，我觉得的确是让人觉得很抓狂。 哎，就是有的就是说。特别任性啊，现在有的人不管是男生女生，有那种很任性的那种，就我就觉得是被惯的啊。就说哎，我就是要去，去不去随你，你去不去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要去 啊。就是把朋友或恋人直接晾在酒店。 对对对，就是很任性 啊。我觉得这种好像的确是有点 是很不靠谱的。 但是我遇到过一种比你这个还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女朋友生病了啊，就是发烧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但男朋友说，我的规划已经规划了半个月了，我不能说因为你生病而去耽误了我的行程。我来这个城市也不容易，我来了一回可能不来第二回了。然后结果就这个男生就直接自己出门，让女朋友一个人在酒店待了一天。然后女朋友就觉得好像当时原谅他，后来他的朋友在劝解他说，你们在热恋的时候都这样，那在以后成家那究竟会怎么样？ 对， 我觉得其实也就是一个，我觉得男生的心里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不去很遗憾， 对， 但是是不是有一个折中的方法让两个人都能够获得快乐？ 我觉得应该也是要相互商量吧，相互让步。 对对对 对 对, 对，互相的 适时的去让步。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法确实是不仅能让两个人都能快乐都能舒服，而且能加深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感情没错。 还有一种行为就是说意见出现分歧，这是频率非常高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妹儿，比方说你今天晚上说那咱们去吃这个当地的烤串去吧。那我说咱们去吃居酒屋去吧。 对。 到底该怎么决断？ 啊，就是明明时间只有这个三个小时，那怎么办呢？这种意见分歧的情况，大家一定会经常遇到。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呢？有一些不靠谱的行为是怎么做的？就是说， 我觉得有的时候男生吧，比如说 很强势， 男女朋友假如出去的话， 嗯， 男生我觉得应该稍微让一下女生， 宽容一些， 对，宽容一些， 嗯， 对，照顾一下对方。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俩好像要辩论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其实是要互相商量的。 是，那是肯定的。 嗯，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更偏向于就是男生可能出现这种行为可能稍微的多一点点，我打个问号哈，不是特别的确定，就是说他会一直的说服你说我的居酒屋比你的这个撸串的地方要好，你跟着我去那儿绝对没错，说你那个撸串又不卫生，味道又不好，又不是全五星推荐，所以说你不要去那里。我觉得这种行为可能是比较的可怕。 是吗？ 对， 为什么我很喜欢呢？ 哦，你就喜欢这种霸气的 强势的。 因为妹儿本身就是一个很霸气的姑娘啊，很霸气的姑娘，可是希望一个更霸气的总裁压制住你，是不是？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型，但可能有的那种女生啊，她不太喜欢这种被束缚的，她觉得就应该听她的，就是任何东西都要听她的。 是，我觉得这种的确是 蛮多的。 对，稍微的得两个人互相的站在彼此的这个感觉上再去考虑一下。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是相互商量，然后照顾对方。 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的主持人杨帆，还有我们的鼠撵啊，这位朋友还是为我们送来了很多个同城花灯，再次感谢。 谢谢。 同时我们的这个168这位朋友说，你们俩是在研究什么呀？可以连麦吗？我们是过段时间是可以连麦的哈，跟您进行交流。您可以在上面进行留言啊。 对，没错。 对对对。我们俩今天现在在聊的这个话题啊， 谢谢， 非常的 支持。 对，再次感谢哈，也是非常的应景，就是在旅行过程中啊，友情和爱情，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分歧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如何在旅行中啊，能够更好的照顾彼此的心情，我们再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一些技巧或者说有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进行留言。好， 是的。 那么靠谱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意见分歧的情况下， 你说是意见 分歧的 情况下， 对对对对， 靠谱的行为， 对， 我觉得就是要相互商量嘛，相互商量，就是要 照顾 对方，对，互相体谅， 没错，我觉得这些有了这些技巧吧，怎么说稍微有点空，但是呢我觉得道理都摆在这里。 对， 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太自私。 是，而且我们也长这么大了， 对不对？不要那么任性了。 是，刚刚我们聊到了第一个话题，就是旅行中遇到问题该怎么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伯虎的一个宗旨呢，又交到好朋友。 是， 那么在旅行过程中，对，也是一个就是去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见到了一群新人的一个地方。那么如何交到新朋友，是不是也有一些技巧？ 是， 那 首先呢，我觉得你可以不住那种星级的酒店。 对 啊，没有必要啊，因为旅行嘛，是看一个风景，体会当地的那种 风土人情。 对，风土人情。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话呢，适合住一些青年旅社，而且还蛮干净的。 哎，对，其实像之前雨璇包括博涵也说过要住民宿，我觉得这也不错哈。 对， 就是青年旅社包括民宿其实都能认识到当地的朋友， 新的朋友。 对对对，而且青年旅社都是年轻人自己的场所哈，来自于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一起聊天，哪怕说一开始不太熟有点尴尬，但是到后来可能会就是你会发现可能旅行过程中你不只收获到了沿途的风景，更收获到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哎，没错，刚才张彤也是说到了这个民宿啊，所以也是要和当地人多交流交流。 对，因为只看攻略可能很多也是外地人写的。 对，没错。 对，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可以报一个一日游的那种团啊，前提是靠谱哈，一定看看他的资质，同时呢也要可以参加一些年轻人组织的什么串吧 BBQ 啊什么之类的。 BBQ, 没错。 对，也可以说在晚上在吃串的时候，在吃火锅的过程中也交到了一些美食的好友，也是不错的。 哎，是的。 还有一个方法也不错。那就是多跟当地的朋友进行聊天和沟通。 对，就是刚才说的吗？ 是，可能语言上不是特别的通，不是特别的熟，但是呢，话题总是相通的。而且一般来说，我去到的很多的地方，外地人都非常的热情。 对， 对， 是当地人都非常热情。对。那其实我觉得在交流当中呢，有的人会觉得有一些小障碍。 对，我该怎么张嘴呢？ 对啊，你比如说很简单啦，比如说，哎，你是哪儿的呀？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你从哪儿来的？然后或者说你这次旅游都去哪儿了呀？你可不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呀？你来过这个地方没有啊？来过几次呀？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聊天过程中发现两个人的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英国人好像就很蛮喜欢问天气的，因为天气大家都能看到都能感受到，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能让两个人迅速的熟络起来。 我们这儿吃了吗您？ 吃了吗您？吃的什么呀？来哪儿啊？ 对， 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的这位朋友哈，一堆感叹号啊，68这位朋友说啊、感觉你们的直播非常的有特色，直播需要的硬件好，的确，我们是一个耗巨资筹建的一个直播间啊。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嘉宾哈、没有呈现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演区。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发送您的简历到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我们都会收到大家的资料，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哈、不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独角戏啊，这位朋友为我们送了一个同城花灯，我们的168这位朋友给我们送了一个国庆快乐，再次感谢，非常的感谢哈，也祝你国庆快乐，中秋快乐。 谢谢。 是、我们刚刚聊过了这个旅行过程中如何发现新朋友，以及如何去解决在旅行中出现矛盾和分歧该如何解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作为两个主播哈，专业学习播音主持的人要给大家播送两条情感新闻了，有点虐哈、就虐这种单身的。 行吧， 是，来第一条， 我 来 吧。好，就是这个叫什么严浩给李思涵的啊，携手走过的路， 这是我们的这个素人表白。 对， 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情感新闻第一条，还是我来吧。 行， 来。最近几天，一个穿着这个绿色上衣和粉色高跟鞋的小伙啊，出现在了这样一个医院的大厅。他的身边啊，还站着一个穿着黄色连衣裙和男士黑色凉鞋的这个女孩。原来两个人啊是情侣，两人互换鞋子的行为引发热议。原来啊，很多人说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非常的羡慕哈。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屏幕上已经出现了这两个非常甜蜜的哈，爱虐我们这些单身的人的一对小情侣。也是男生非常的顾虑女生的想法，可能女生不太舒服，然后就换了一下高跟鞋 啊。我知道，我看了这条微博。 你是不是觉得很感动？ 我还是觉得这个行为还是蛮暖心的。女生看了之后， 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女生穿高跟鞋是很累的， 没错。 而且脚还容易变形。 对， 你像有的高跟鞋如果不合适的话，就会磨脚啊，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女生爱美可以，但是男生也要多体谅体谅嘛。 是的。那么第二条新闻， 好，那就是最近成都的陶女士夫妇呢不走寻常路。诶，怎么不走寻常路呢？那就是办了一场自导自演的极简婚礼。那这个婚礼呢是没有司仪，没有游戏，舞台上呢只有新郎和新娘两个人，两人时而舞蹈时而唱歌，互读彼此写给对方的信，交换戒指等等。那这场婚礼呢只有15分钟， 只有15分钟。 可是父母们都很支持啊，亲友们也都非常认为这是很走心的婚礼。 哎，我觉得一般现在婚礼都是没个个把小时，两三个小时结束不了。 哎， 现在他们15分钟，而且都是完全是自导自演的。 对，哎，你别说今天就说到这个婚礼了，就是我在朋友圈，因为10月1嘛，很多都是在这个节日当中结婚。 对， 然后我的朋友圈就出现了很多那种小视频，就是结婚现场嘛。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的舍友一起看了一下，他说我以后不要这样的婚礼，就是很传统的了，一个司仪啊，接下来我们来什么 欢迎新人 啊，欢迎新人、 啊、 我们祝 福 他怎么怎么样。 对， 对， 对，就是这样，就很传统 的， 是的。 他说我不要举办这样的婚礼，我觉得没有，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婚礼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 我觉得对于这种一生一次的这种哈，这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珍惜的。而且我觉得两个人没必要说搬着套路来，还是说自己设计一下，加入自己的喜欢的东西进去。 是的。 而且我据我了解说，这个陶女士夫妇啊，两个人还加入了他们最喜欢的音乐《爱乐之城》的主题曲。所以说是全场他们自己都沉醉其中，可以说这个婚礼我觉得才是真正难忘的。 对，一辈子都难忘的。 是，现在我们的孤独万岁这位朋友关注了我们，而且送了一个同城花灯，同时我们的独角戏也是为我们送到了同城花灯。 谢谢， 再次感谢哈，我们的168也一直为我们的我们俩打 call 哈，生命延续，我们送了同城花灯，再次感谢哈。对，我们需要回答这个我们的168这位朋友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呈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 为您准时呈现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民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都会有一些颜值非常高而且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特点 的 嘉宾。 是的，没错， 对，在这儿找朋友的，对对对。 没错。那如果大家呢想持续的关注我们，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别急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 同时呢您还可以这个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就是您现在正在看的这个花椒直播， 活力酒吧。 没错， 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的几位好朋友哈，我们的鼠年168生命的延续独角戏都为我们送来了同城花灯，看来 谢谢你们， 的确很喜欢我们哈。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今天说了，今天没有嘉宾，是我们俩在盘点今天的优质嘉宾，但是呢不代表现场没有浪漫的小气泡。 是， 因为接下来到我们的素人表白环节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塞了小信封啊，说童哥啊梦姐能不能给我们在现场进行表白， 没有问题啊， 我非常喜欢一个小伙一个小姑娘，我怎么样能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表白呢？我觉得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就正式呈现了这样一个平台，一种独特的方式，一定让他感动。来，今天的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表白信，我们的梦来吧。 不，我要你来，我觉得这个男生读会好一点呀。 对对对，好好好好好，我好久好久没有读这种浪漫的东西了啊。来，是严浩写给李思涵的。 对， 携手走过的路，惊觉你的眉眼如初，三生树下许山盟，誓言莫相负，看尽山花烂漫，不及日暮归途，风月不如故，白头共迟暮，相握苍山洱海，青丝交结满腹，今年不见犹如初时陌路，你是我一生写不完的书，我是你一世唱不完的赋，白头于天涯尽处，不负不相负，我喜欢你，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可以。 这文采杠杠的呀，不仅把我俩虐了，而且把咱俩就不仅是虐了咱俩两个单身弯，而且的确虐了咱俩的文采。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再读一个，再读一个。那就是张天翼给这个彭婷的啊。这个彭婷呢，我很笨，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心中对你的感觉。喜欢你，喜欢到都恨自己，恨自己不能当着你的面说喜欢。我现在只是想把现在心里所有的话都写出来，让你知道，在你身边一直有一个人，因为你的笑颜而开心，因为你的皱眉而伤神。你的微笑，你可以开心好几天啊，我可以开心好几天，就像向日葵一样，你是我心中的小太阳。我真的想牵起你的手。 再次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两位朋友能够这么信任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把他的表白奉献在了我们的平台上，也希望大家能够以后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明天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的好故事。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同时呢再祝一下大家节日快乐啊。 对，祖国妈妈也快乐啊，国庆快乐，中秋快乐，我们天天都见啊， 拜 拜。 바랏에 no no no no no